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79集，寻找物资。乱世之中，人命最贱，他们现在已经逐渐体会到了这一点。那些丧尸心死不久，从他们身上的衣服还能辨别得出生前各自的身份，有西装革履的白领，有穿着校服的学生，也有老当益壮的老头老太太，甚至还有蹒跚学步的婴儿，各个阶层，各种不同的人生，现在却只有同一个身份，步向同样的结局。冬至环顾身后的幸存者，对巴桑他们道： 这里位于商场正中央，太危险了，如果丧尸一多，我们很容易顾此失彼，先转移到那边角落里吧。 巴桑和顾美人都没有意见，大家一起挪到商场西南角，这里有个单独隔开的区域，既能看见外面的动静，也多了两面墙壁，不容易被四面受敌。他们都没有吃晚饭，做完这一切早已饥肠辘辘。巴桑跟冬至也就罢了，顾美人捂着胃部靠在一边，强忍着没出声。 你怎么样了，美人？ 没事，让我歇一下就好。 可能是饿过头了，你们身上谁带吃的了吗？ 没有。 众人都摇头。这附近原本有许多餐饮店，一般都是逛完街顺便在附近找吃的，谁会想到突然爆发这场危机。一个女人拿出半瓶水。 哎，我这还有点水，你要不要喝点？ 冬至向她道谢，接过水递给顾美人。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大家都得吃点东西才行。我记得这里地下一层应该有个超市。 我去吧，你们留在这里休息。 我去，你力气大，这里都是老弱妇孺，遇到事情还能顶一阵，我单独行动会比较方便，拿了东西很快就回来。 冬至拉住巴桑，迎上巴桑和顾美人担忧的眼神。冬至笑了笑， 放心吧，我装备还很充足。 他把背包放在地上检查里面的东西，钱包暂时没什么用处，不过也不占重量，先继续带着，毕竟里面还有证件。自从阳城的天元大厦一事之后，他就有了随身带着符纸朱砂的习惯，平时没事在寝室里也写上几张，粗粗一数，刚才用掉了30张，还剩下20张左右，有点少，不过来回超市这一趟应该够用，大不了回来再写。他把符纸拿出来，一边口袋放一叠，背包留在这里，把青竹剑背上，然后出发。身后目光灼灼，不用回头都能感觉到，仿佛在看他最后一眼。冬至哭笑不得，忍不住回头。 你们别这样盯着我行不行啊？搞得我好像是回不来了似的。 顾美人忍不住道： 小心点，快去快回。 冬至向他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转身循着路牌指示朝电梯口走去。一路很平静，这一层应该是没有丧尸了。危机刚刚发生没多久，手扶电梯依旧在运行。冬至没有急着往下走，而是先在电梯口站定，然后打开手机，随手点了一首歌，按下播放。手机自危机爆发之后就没有信号了，但里头原先下载的歌曲还能用，嘹亮的歌声通过扶手电梯传向地下。很快，下面的电梯口陆续出现丧尸的身影，并循着活人的气息摇摇晃晃地朝冬至走来。手扶电梯有两个方向，一个向上，一个朝下。丧尸本身是没有智慧的，有些堆积在朝下的电梯一步一步始终迈不上来，而且随着后面的丧尸越来越多，他们直接就在电梯口堆住了，根本没法往上。冬至忍不住看乐了。另一边的丧尸沿着电梯慢慢上来， 快到电梯口时，他直接一脚将丧尸踹下去，后面的丧尸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全都跌落下去。冬至提着剑从电梯下去，趁着那些丧尸还没有挣扎站起来的时候，一剑剑洞穿他们的脖梗。青主剑是极锋利的，只要是力道使用妥当，一剑就能将他们的脖子洞穿，而且随着次数越来越多，熟练度也随之提高。之前还要砍上两三下，现在基本上可以一剑毙命，切断他们的脊骨。解决完这里的一波，冬至估摸着地下一层的丧尸基本上应该都解决了，他将歌曲关掉，提着剑继续往里走。超市很乱，到处都是散落的东西，但因为人们走得匆忙，还有很多东西留在货架上，并没有出现被抢夺一空的场面。他找来一辆手推车，开始把食物和饮用水都放进车里。冬至的目标很明确，吃的东西要便于携带，主要是袋装的方便面和各种饼干巧克力，热量越高，能支撑的时间就越久。饮用水和功能性饮料也多拿一点。东西很快堆满了手推车，推着都有些困难，他不得不选择性的丢弃一些太重的饮料，准备以效率为主，来回几趟再搬完。冬至蓦地回头，声音是从后面传来的，隔了好几个货架，他没有折返回去看的打算，只是站在原地等了好一会儿，见声音没再响起，就赶紧推着车往外走。这种声音在空旷的卖场里十分瘆人，尤其是在他知道这里几乎不会有活人的情况下。冬至一手抓着手推车加快脚步，一手提剑观察四周地形。手推车车轮在地上滚动的动静有点大，他生怕错过身后的声响，不得不又缓下动作，慢慢地推起来。声音阴魂不散，而且居然越来越近。冬至突然停住脚步，剑锋往身后挥去，黑色的影子在视线范围内一闪而过，速度极快，他甚至没来得及看清对方的模样。 那是刚才在地面上攻击我们的怪物之一，超市也有。 怪物窜入那一排排货架之中，瞬间不知去向，地上的闹钟被摔成两半。 闹钟被怪物拿在手里，他想以此诱惑我过去。这些怪物有智慧。 这个认知让他毛骨悚然，全身汗毛直立。 丧尸再凶残，起码速度不高，可以用人类的智慧战胜他们。但这些怪物居然会使用陷阱和诱饵来引诱人类上钩，再加上他们本身的速度和力量。 冬至不敢再想下去，这只怪物一定还隐藏在超市的某处，暗中寻找机会，等着给他致命一击。冬至悄悄从口袋里摸出一道符箓， 在这地下一层的地方能引来雷法吗？万一不能，那付出的就是性命的代价。 他不敢赌，手里拿着的依旧是明光符。这道符箓是合造派入门的基础符箓，但方师傅和他说过，再基础的东西用好了也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，最重要的是看自己是否能熟忍于心，运用自如。心跳越来越快，手心已经冒出汗水，冬至咬咬牙将手推车用力地向前推去，推车自动往前跑，再过了两三个货架之后，速度逐渐缓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冬至前面那个货架忽然窜出一道黑影，对方的目标不是手推车，而是他。 被怪物识破了。 说时迟那时快，冬至手中符文掷出，符火掠向怪物面门，怪物闪身躲避，利爪抓向冬至头顶。他急急往后一退，手中剑锋挥出，正好斩在怪物的手臂上。怪物的手肘被削下来，他嘶吼一声窜向天花板，没了踪影。冬至不觉得这点伤就足以令他失去战斗力，这种怪物既然有智慧，那么肯定也会记仇。 他推着手推车，快速地跑向电梯，一口气不停地按下上楼的按钮。电梯门很快打开，他先将手推车推进去，背后清风袭来，早已全身戒备的冬至头也不回，直接一剑刺向身后，落了空。怪物低低咆哮，张开血盆大口，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下一秒明光符贴在了他的脑门上。 三清祖师在上，威剑神王，化符为火，吃！ 轰的一声，怪物的脑袋燃烧起来，冬至快速后退至电梯里，电梯门缓缓地关上，怪物从身后扑了上来，怪物的上半身已经冲入电梯，电梯门受到阻碍，又往两边打开。泛黄的獠牙滴着涎液，怪物的利爪伸长，即将碰到冬至的脑门，近在咫尺，爪子与皮肤之间的距离至多不过相差半米，猎物就在眼前，眼看良机就要白白错失，他借着电梯向前扑向猎物，森森獠牙张开，一把剑伸过来，插入他的喉咙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